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估唔到一本书的影响力可以咁大嘅，佢唔单止可以影响到作者本身，亦都可以影响到其他人。譬如好似我哋今晚会介绍嘅呢一部作品咧，传闻话呢本书咧嘅影响力可以影响到有人嘅生命受到威胁添。譬如好似 Beatles 入面嘅 John Lennon 当年嘅谋杀案咧，听闻都系同呢本书有关嘅。 是啊，就好似你剛才讲的这个 John Lennon 的谋杀者啦，听闻都是看过这本书之后呢，太过代入里面那个人物啊，咁所以呢在他的口供里面呢，他就自称为何顿。何顿呢就是我们今晚要介绍的书的主人公的名啦。讲的呢就是这个二十世纪有人认为呢是最重要的一本美国文学代表作之一，麦田捕手啦。 嗯，多谢我哋嘅听众啊 ，Cindy 啊，向我哋推介呢一本《麦田捕手》嘅。咁啊 ，Cindy 就话咧，佢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妈妈啦。咁佢好强烈咁推介呢一本书俾我哋嘅原因咧，就系佢喺佢仔仔嘅青春期度读呢本书有深深嘅感受。 系啊，我仔仔都系青春期啊，但系即系我谂我读呢本书嘅时候，我谂无论你有冇一个仔仔啦，咁你自己都有青春期嘅时候咧，都会对《麦田捕手》呢本书咧，如果你认真咁读咧，我觉得一定系会深深地有感受，甚至乎咧，我系冇谂过会咁感动，因为呢本书咧由头到尾嗰个小说嘅主人公都叫你，你唔好随便感动，因为感动系好虚伪嘅一件事，人系唔好随便流泪啦，人系唔好随便讲一啲伟大嘅说话啦，吓或者要做英雄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嘅主人公十六岁嘅啱啱被学校踢咗出嚟嘅何顿嘅其中一个人生观。 咁我谂我同阿黄念恩都好多谢听众啊 ，Cindy 啊，你再睇呢本书嘅时候，那个感动系更加大。 是啊，我成日都好多谢即是这个环节啦，藉着点书说啦，因为呢不单止令我们去遇见文学，即是甚至乎有时候有些文学作品是我们重遇的。咁第一次遇见的时候，识朋友都是啦，有时碍于环境啊，或者是当时的情况呢，你未必有好深的印象。咁我记得我自己初初睇麦田捕手的时候呢，可能自己同阿何顿都差不多大。咁觉得扯有咩咁特别喎，你讲嗰啲好猛整嘅嘢我够猛整啦，养我嗰啲仲烦过你啦，唔系太过有好大嘅感受嘅。咁但系咧，而家再睇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成本书里边咧，虽然佢用好似好简单嘅语言啦，或者系好相似一个十六岁嘅男仔佢所能够有嘅表达力啦，好似讲嚟讲去就系话啲大人好假啊 ，phony 啊，或者系成日话啲嘢系垃圾啊，或者系觉得天杀的啊，即系话觉得啲嘢好唔如佢意啊。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亦都见到一个好真纯嘅人啦，喺佢见到假嘅世界嘅时候，其实亦都揭露佢自己嘅真嘅一面啦。里面有一啲好似好平淡嘅情节，佢啱啱被赶出校，咁然后佢要面对即将翻屋企，因为呢间系一个寄宿学校嘅名校嚟嘅，咁佢要翻屋企面对父母呢件事啦。喺佢离开呢间学校之前，佢探过佢嘅老师啦，同过佢嘅同房系有少少嘅争执啦。喺佢被赶出校之前，吓佢同房仲想叫佢帮佢写篇作文。咁喺呢篇作文里边咧，佢又谂起佢自己嘅细佬啦。呢、这个细佬咧就系大概11岁嘅时候咧就患白血病早逝啦。呢、这个何顿咧写完呢个作文之后啦，咁但系即系叫佢请枪吓帮佢写作文嘅同学咧，又好唔满意、哦，咁就话我想叫你写描写文啊嘛，你做乜写一个细佬啊？咁然后咧佢就同个同学争执啦，咁啊争执嘅过程之中咧，仲加插咗咧就系、是、因为呢个同学点解要叫佢请枪帮佢作文咧？原来佢咧就系、是、要同一个女仔出街，而呢个女仔咧啱啱就系男主角何顿嘅细个嘅时候一个好朋友，咁佢又再一次讲到吓即系。 初初去知道呢个女仔嘅时候咧，就话啊，佢系我以前一个朋友嚟噶，你记得同我同佢问好啊。咁同埋咧，佢好特别嘅女仔嚟噶，佢捉棋嘅时候咧，成日将嗰只 king 啊吓，即系嗰个国王嗰个棋咧，系留住喺后边唔喐噶。咁但系佢呢个同房咧，就系一个觉得自己好靓仔啊，中意打扮嘅人啦，完全冇心机听呢啲嘢啊，即系啊好啦，唯唯诺诺咁样吓，系啦。咁翻到嚟嘅时候咧，其实就两个人嘅争执，我哋好明显睇到个问题就系佢将何顿最珍惜嘅已经死去嘅细佬嘅记忆啦，就系、是、贬得一文不值吓，觉得系一个冇用嘅作文。其次就系将佢最珍惜嘅一段童年嘅一个女仔嘅朋友，咁咧就系、是、暗示佢其实当佢只系一个普通嘅女仔，咁同埋好似一啲少男少女嘅交往咁样啦吓，咁就系好轻率咁样同佢有啲亲密嘅关系，咁令到咧何顿系忍无可忍就大打出手。可惜呢个何顿咧虽然有六尺几高，咁但系咧就系、是、比较瘦弱啊，就唔系呢一个同房嘅对手，被人打到流鼻血啦，咁然后咧佢就系带住呢个伤咧离开呢间学校，尖叫咗一声吓，即系诅咒完成间寄宿学校嘅人咧，就搭咗架火车咧去纽约啦。咁呢个故事咧就一路咁样开展，就由佢喺火车去纽约开始，然后佢喺纽约里边大概过咗48小时两日两夜嘅经历咧，然后讲到佢最后点样翻屋企见到佢细妹，咁然后谂过要离家出走去一个冇人识佢嘅地方，去个加油站嗰度做加油嘅工人，度过一个隐蔽嘅一生。咁但系最后咧，因为佢细妹嘅缘故咧，佢都放弃呢个谂法，咁然后咧就同细妹咧喺呢个中央公园嗰度，就系、是、一个旋转木马嘅游戏之前咧，就望住佢细妹玩呢个游戏咧，就结束咗呢一个故事。当然系好关键嘅就系佢喺纽约嗰两日嘅经历啦。呢两日嘅经历咧，我自己今次重睇呢本书咧，我就有少少即系有个感觉就系话啊，我两年前咧去纽约嘅时候咧，我好想揾一本咧系以纽约为背景嘅小说咧陪住我呢个旅程啦。咁但系当年咧又谂唔起呢、这个。麦田部首，我话啊，如果我嗰阵时咧有带住呢本书就好啦，因为佢讲嗰啲即系 地方你都可以 系啦，第五大道啊，第五十几街啊，吓去到百几街啊，即系话将成个曼克顿区吓，好似即系每条街吓，我哋好似跟住阿何顿嘅足迹，当然啦，何顿嘅经历你又唔系好想完全同佢一样嘅，咁但系跟住佢嘅足迹咧，你就喺呢个纽约里边咧会经历咗啲乜嘢啦吓，包括咧就系佢去到纽约。又唔翻屋企住啦，咁啊求其入咗一间酒店，普普通通嘅酒店啦吓，咁就住。咁但系喺呢个酒店佢睇到啲咩咧？其实只系可以望住对面嘅大厦啦。咁啊，何顿咧就喺呢个酒店望出去啦，譬如喺窗口嗰度见到其中一个窗门里边有一个翼服癖嘅年长嘅男子啦，咁然后隔篱两个窗口咧又有一对男女啦吓，就只系着住啲内衣裤嘅啫，咁但系咧就互相向对方嘅面嗰度吐水，佢就觉得有啲冲击，就系话第一人点解会有咁多嘅压抑吓，会有啲咁奇怪嘅行为咧？咁另外咧就系佢觉得嗰个女仔好惨吓，即系佢做咗啲咩事要俾人哋块面一路吐水，或者系大家点解要咁样去互相取乐，又有咩意思咧？除此之外啦，佢喺纽约嘅时候咧，佢亦都打咗好多个电话，其中好几个电话咧，都系佢想揾翻嗰个佢儿时嘅好朋友啦，嗰、那个捉棋成日将嗰个king吓留喺最后嘅呢个好朋友阿 Jean。咁但系咧，佢又成日好惊，唔系阿 Jean 听电话啦，吓好惊系佢妈妈听电话啦，好几次咧都唔成功。咁佢唯一可以退而求其次咧，就试过揾佢嘅一啲年长啲嘅学校嘅前辈啦。咁但系呢啲老气横秋嘅前辈咧，冇乜嘢可以同佢讲吓，而且咧，当佢好似好兴致勃勃咁想问下呢个学长吓佢嘅交女朋友嘅生活咧，那个学长咧觉得佢真系好幼稚吓，就冇嘢要同佢讲。咁而且咧，好快咁啊埋单走咗啦。咁另外咧，佢就揾咗一个叫做 Sally 嘅女仔嘅朋友啦。咁又系佢啲学长嘅介绍认识嘅。呢、这个 Sally 咧就好似开头都几好啊，应邀出席咁样。咁但系嚟到嘅时候咧，虽然呢个 Sally 外表好美丽吓，咁但系咧佢个品味咧吓就系、是、根据何顿所讲咧，就系中意啲大家都中意嘅嘢。 俗套啲啦。 系啦，咁啊何顿最唔能够忍受嘅嘢就系重俗。 所以呢，何顿同佢睇完一套戏之后呢，佢自己亦都忍无可忍呢，就发表咗一番言论。佢觉得人点解要睇戏呢？睇戏系全世界最无聊嘅事啊，最假惺惺嘅事啊。咁令到呢个 Sally 觉得冇办法同佢一起继续落去倾偈啦。咁而且呢系不欢而散，觉得佢好冇礼貌。然后呢，我哋就见到何顿喺一间高级嘅酒吧嗰度啦，就系撞返佢哥哥嘅前女朋友。咁呢个前女朋友当时已经同另一个军官一起啦，咁但系咧佢又系好虚假咁样同自己嘅前男友嘅细佬好似好亲切咁打招呼啦。但系何顿嘅眼中一眼就睇穿，佢话你同我咁亲切打招呼，你都系想我话翻俾阿哥听你有几好人啫。咁佢哋觉得非常之扫兴，对于呢个好美丽嘅哥哥嘅前女友咧，再一次睇到成人世界嘅虚伪。咁到佢冇晒兴致嘅时候咧，终于都要翻酒店。咁啊，翻酒店咧就遇到一个揸 lift 嘅酒店员工啦。咁呢一个员工已经上咗年纪噶啦，根据佢所讲咧，就话嗰间酒店咧已经好破旧噶啦。咁但系咧呢个员工咧令你觉得佢比嗰间酒店咧更加可怜啊，咁样吓，一个六十几岁嘅员工。咁而且咧佢仲同阿何顿讲就话：咦，你系咪一个人啊？吓，我可以叫一个女仔去你间房嗰度，怂恿阿何顿咧揾一个女仔去陪佢。咁话咗咧系$5嘅，就话如果佢留到第二朝早嘅话咧就$15啦。咁何顿话好啦，$5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已经好后悔嘅。答完之后，终于真系有个女仔嚟，咁而且咧都几年轻嘅吓。佢话佢自己咧叫做 Sunny。咁但系咧，何顿咧其实完全冇办法咧吓，即系同佢有任何亲密嘅行为啦。咁而且咧，本来想同呢个 Sunny 倾偈，咁但系呢个 Sunny 就完全冇兴趣啦。咁最后咧，何顿话不如我俾钱你啦，你走啦咁样。咁 Sunny 就话系要$10吓。咁何顿咧就话唔系，佢话系$5嘅啫。然后咧 ，Sunny 攞咗$5之后走咗啦。冇几耐咧，佢就同呢个揸 lift 嘅人一起翻嚟咧，就揾呢一个何顿寻仇啦。揸 lift 嘅人唔承认话自己讲过$5啦，吓咁啊何顿坚持啦，咁最后咧，当然何顿又俾人打咗一餐。除咗呢啲比较戏剧化嘅情节之外咧，喺呢本小说里边咧，都有几个好特别嘅象征吓，即系令我哋会考虑究竟佢咩意思啦。譬如佢有一顶猎人帽，吓鲜红色嘅，咁就系嗰啲有两块可以遮住耳仔，但系又可以绑喺后面嘅嗰种猎人帽啦，而且呢个鲜红色嘅猎人帽咧，何顿系会将佢反转咁嚟戴嘅，即系好似同城市里其他人都唔同嘅感觉吓。佢每次戴咗呢顶帽咧，就觉得自己咧系好似同呢个世界所有人都唔同。佢就系戴住呢顶帽咧喺纽约。另外咧有一个嘅情节就包括佢有几次咧去问人哋啦吓，就话中央公园里边吓嗰个水池，如果冬天结咗冰之后，啲鸭会去咗边噶？啲水鸭咁。然后有一次个的士司机就觉得佢好烦啦，做咩无端端问啲咁奇怪嘅嘢吓？另外一个人就话、可能有人会拎佢哋去动物园噶啦，咁啊敷衍咗佢。咁但系佢一路想知道嘅呢个结果咧，系未得到证实。喺佢呢个浮浮沉沉喺纽约嘅呢几日之中咧吓，见完一啲佢唔想见嘅朋友啦，或者碰到一啲佢唔想碰到嘅人之后，最后咧佢冇咩地方可以去，佢亦都怕翻去酒店见翻嗰个吓，即系呃佢钱嘅人啦。咁佢就决定翻一翻屋企。咁但系喺翻屋企嘅时候咧，佢又唔想撞到佢父母住，因为佢系俾人踢出校啦吓。咁佢提前咗两日翻去。咁但系佢咧就翻去探佢嘅妹妹，亦都系《麦田捕手》里边吓，即系我自己好中意一个角色，就叫 Phoebe。佢翻到去嘅時候咧 ，Phoebe 仲係瞓緊覺嘅，咁佢就坐喺個床側邊望住佢細妹啦嚇，覺得佢真係好有趣嚇，同埋就係好純真嘅，即係一個表情。咁然後佢叫醒咗 Phoebe 啦嚇，話俾佢聽佢翻咗嚟啦。Phoebe 都好開心見到哥哥。咁然後咧佢就話：我買咗隻唱片俾你啊，不過已經跌碎曬啦。咁但係呢個 Phoebe 咧，即係一個好聰明可愛嘅孩子，我覺得佢咁佢就同佢哥哥話：啱啦，我而家正係喺度收集緊啲碎嘅唱片啊。咁啊多謝你啊哥哥，咁啊收咗入個櫃桶。何顿成日都话啊，佢真系佢英文本咧，即系原著嘅时候咧，就系话成日都话佢 kills me 吓、即系真系杀死我啦咁样吓。我觉得如果用广东话，亦都可以勉强咁样直译嘅，即系话佢令佢好感动，佢好喜欢佢个妹妹咁样。咁但系咧，佢妹妹就估计阿哥点解会提早翻嚟咧，应该都有啲唔好嘅事发生啊，佢应该俾人踢出校都估到噶啦。咁但系咧，何顿就唔直接去面对呢件事啦吓，咁净系咧就问佢妹妹借咗啲钱，咁然之后咧就话我迟啲再揾你啦吓，我而家要走咧，因为惊会遇到爸爸妈妈。咁然后第二日咧，咁佢就 真係諗住走啦，即係離開呢個屋企。咁然之後呢，佢仲有一個諗法，就係要一路呢去西邊，離開所有認識佢嘅人啦，去一個冇人識佢嘅地方呢，搵个加油站咁样做一个加油嘅工人，甚至乎呢话扮一个聋哑人士，等冇人同佢讲嘢。咁佢就将呢个諗法呢同佢妹妹讲，咁就写咗个字条，就俾当日仲要返学嘅妹妹，就同佢讲话我要走啦，哥哥希望走之前同你讲再见，咁不如你放午饭嘅时间呢就去呢一个自然博物馆门口嗰度等我啊。咁我妹妹呢收到呢个字条之后啦，咁何顿就真係喺嗰度等佢，咁等到十二点半都未见人喎，咁终于佢妹妹出现嘅时候呢，唔单止妹妹出现，佢妹妹仲拎住一个好大嘅行李箧，咁吓亲呢个哥哥啦，究竟咩事呢？咁原来呢个妹妹呢係諗住执埋晒我自己啲裙啊啲衫㗎啦，咁样我要同你一起走啊哥哥。咁哥哥就即刻好驚啦，就话我点可以带埋你啊咁样，咁就即係两兄妹有少少争执啦，咁然后呢个妹妹唔睬佢。即係何頓啦，就係、是、多番去勸喻之後就不如我同你去動物園啦。咁最後呢，去完動物園之後呢，個妹妹又一次接受返佢啦，而且何頓呢亦都答應佢妹妹呢，佢唔諗住走啦，佢會返屋企嘅，你都唔好走啦。咁然後大家就話有旋轉木馬，不如我哋玩旋轉木馬啦咁樣。咁我妹話好啊好啊，咁一齊玩。咁哥哥話我唔玩啦，我睇你玩啦。咁妹妹点知玩完一次之后呢，个哥哥又想佢再玩喎，咁买咗好几张飞。咁佢话你继续玩啦，再玩啦。咁个妹妹就话一齐啦。咁佢就唔使啦，我企喺度睇你得啦。咁喺呢个时候呢就开始落起大雨啦。咁个妹妹呢就攞咗嗰顶猎人帽出嚟，就係、是、哥哥较早之前送俾佢嘅。咁呢就帮哥哥戴上，咁然后呢喺呢个大雨中呢，何顿呢就係望住佢妹妹喺个旋转木马度好开心咁样一转又一转。咁然后呢呢、这个旋转木马呢就响起烟迷你的眼，有啲人会咁样直译啦，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嘅呢一首嘅音乐。咁然后喺个大雨之中呢，佢感到呢好开心望住佢妹妹。咁小说呢大概係咁样结束啦。咁大家咁样听我讲一次好快咁咧，都会大致感受到其实呢个小说系冇乜嘢主线嘅。咁但系咧，不如我哋而家先嚟听一听下呢一段我自己非常之喜欢嘅，喺大雨里边麦田捕手嘅主角何顿点样望住佢细妹咧去玩旋转木马，将佢呢两日喺纽约嘅经历咧系有一种整顿同埋领悟。翻嚟咧，我哋再讲翻呢本书嘅好重要嘅几个象征啊！ 等到转台停止旋转以后，他下了木马向我走来。 这次你也骑一下吧， 他说。不，我光是朝着你骑，我光是想朝着你骑。我说着，又给了他一些他自己的钱。给你，再去买几张票。他从我手里接过钱。 我不再生你气了， 他说。我知道，快去。马上就要转啦。接着他突然吻了我一下，随后他伸出一只手来说道， 下雨啦，开始下雨啦。 我知道，接着他干了一件事，真险些而要了我的命。他伸手到我大衣袋里拿出了我那顶红色猎人帽，戴在我头上。你不要这顶帽子了，我说。 你可以先带一会儿。 好吧，可你快去吧，再迟就来不及了，就骑不着你的那匹木马了。可他还是呆着不走。 你刚才的话说了算不算数？你真的哪儿也不去了？你真的一会儿就回家？ 他问我。是的，我说。我说了也真算数，我并没有向他撒谎。过后我也的确回家了。快去吧，我说，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奔去买了票，刚好在转台开始转之前入了场。随后他又绕着台走了一圈，找到了他的那匹木马。随后他骑了上去，他向我挥手，我也向他挥手。嘿，雨开始下大了，是倾盆大雨。我可以对天发誓，所有做父母的、做母亲的和其他人等，全都奔过去躲在转台的屋檐下。 免得被雨淋湿。可我依旧在长椅上坐了好一会儿，我身上都湿透了，尤其是我的脖子上和裤子上。我那顶猎人帽在某些部分的确给我挡住了不少雨，可我依旧淋得像只落汤鸡。不过我并不在乎，突然间我变得那么快乐，眼看着老飞比那么一圈圈转个不停，我险些而大叫大嚷起来，我心里实在快乐极了。我老实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穿着那么件蓝大衣，老那么转个不停，看去真好看极了。老天爷，我真希望你当时也在场。 啱啱听过有沙林健的作品啊，《麦田部首》的一个选段啊。咁呢个选段入边咧，就系主角啦，就同佢妹妹咧就坐呢一个旋转木马嘅。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入边有好多嘅意象，能够击中咗阿黄念恩一啲嘅，唔知佢嘅回忆啊，定系点样？所以你特别中意呢个片段咧？ 我谂佢唔单止击中咗我嘅，其实系《麦田部首》即系会击中好多人好多嘅回忆。不过旋转木马呢一段咧，的确系我好中意嘅一段啦，嘅收结啦，同埋佢有一个好重要嘅象徵啦！有人話《麥田部首》係一本成長小説嚇，即係好似我頭先零零碎碎去講呢個情節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係好似一個少年好煩惱嘅時候嚇，佢所經歷嘅痛苦嘅成長。但係咧，我哋亦都可以咁睇嘅，佢就係一部反成長嘅小説嚇，因為呢個主人公何頓咧，佢成日想諗嘅一件事咧，就係唔好大個，唔單止自己唔好大個嚇，仲有佢要保護身邊嘅其他未成年嘅人咧，都唔好咧跌入呢个成年人嘅世界。咁所以旋转木马第一就系俾我哋一种感觉，就好似一个永不终止嘅，可以玩完一次又一次嘅童年。人嘅童年吓，如果可以好似旋转木马上面不断咁样维持下，玩完又再买飞再玩咧，呢、这个就系佢眼中最美丽嘅一个场景啦。当然啦，呢、这个唔想成长或者系保护儿童吓，唔好太快受成人世界嘅污染啦。更重要嘅就系麦田部首本身吓呢个书名嘅意象啦。麦田部首呢四个字究竟点解呢？咁如果我哋冇睇过呢本书嘅话，其实就咁听都唔系好明嘅初初吓。咁但系咧，佢讲嘅就系何顿咧同佢细妹嘅一番表白吓。佢细妹曾经问过佢：阿哥，其实你有冇啲咩想做嘅咧？何顿就话：有，我有噶，我成日都好想做一样嘢嘅，就系咧，我想象有一个好大嘅麦田，佢咧系喺一个悬崖旁边嘅吓。咁当然呢个唔系好科学嘅一个情况啦吓，好少麦田会喺悬崖旁边。但系唔好理，总之呢个麦田里边咧，有好多细路仔好开心咁样喺度追逐啊玩紧咁样，咁而且咧乱冲乱撞，随时都有机会咧跌落呢个悬崖度嘅。咁我咧就希望系嗰个企喺悬崖边要拦住。捉住呢啲細路仔嘅一個捕手嚇，即係英文就係 catcher in the rye 咧，就係我希望喺麥田裏邊咧守護住呢啲細路。呢、這個麥田捕手其實唔可以話叫做一份工啦，我諗世界上冇一份咁樣嘅工作 嚇。係咪筍工咧？但係 睇你嘅 人工幾高啊？ 睇你嘅理想啦。咁我覺得你可以引申嘅，即係譬如話你做社工啊，或者好似我咁你做老師啊，有時你都。有一刻會覺得啊，其實我哋係咪做緊麥田部首呢？即係希望保持你唔好話孩童啦，或者係人性本身裏面嘅一啲真純啊，想防止人哋去墮落一個深淵啊，呢一個嘅意象。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啦，呢個意象頭先講就係佢本身嘅怪怪地或者唔係好切實際呢。喺呢本小說裏面呢，何頓已經多次咁樣受到挑戰啦，包括佢嘅細妹一開始就同佢講乜嘢啊，乜嘢 catch in the rye 啊，咁就係、是。佢话咧，其实咧，你讲嘅嗰个歌词啦，吓，即系佢呢个本来系由一只歌嗰度嘅歌词听翻嚟嘅。佢话你听错咗啦，吓，呢个系 Robert Burns 嘅一首诗咧，佢唔系话要去接住嗰啲喺麦田里边嘅人啊，而系要去遇见一个喺麦田嘅人啊。所以咧，佢就话唔系要 catch 佢哋，唔系要接住佢哋，而系咧纯粹喺麦田里边有个人行出嚟，你去遇见佢啫嘛。嗰个讽刺点咧，吓，呢本书里边有好多好细微嘅象征啦，吓，其实 嗰首诗本身系个情诗嚟嘅，就系话喺麦田里边两个人偷偷地见面，反而系一个成人世界嘅情节嚟嘅。咁但系咧，阿何顿就听错咗吓，就觉得咧系一个保存纯真嘅童年嘅一个意象。咁但系无论如何咧，我谂呢本书令人觉得好低回不已啊，或者系觉得好多嘢值得反复思量嘅地方，就系表面上我哋觉得佢系一本粉世疾俗嘅书，大家讲起麦田捕手咧，都会记得里边嗰啲好争议性嘅好多粗口啊，会讲逃学啊，一个食好多烟仔嘅少年啊，咁样咧系好多问题嘅吓，即系个问题少年嘅对世界提出嘅好多反叛嘅问题。咁但系咧，我觉得呢本书即系我再睇嘅时候咧，就觉得佢好难得嘅两点啦。第一点就系佢喺对呢个世界咆哮嘅时候咧，佢同时都呈现咗一种我哋好少见嘅，就系佢咆哮嘅对象其实可能包含佢自己嘅，即系佢见到嘅好多大人，佢成日话佢哋好假吓 ，phony 就系一个成日出现嘅字。咁但系佢讲嘅呢啲假，我哋亦都可以谂到咧，何顿喺佢两日两夜嘅纽约之旅里边咧，其实一开始佢自己都系一个好假嘅人吓。譬如佢去纽约嘅时候搭火车，遇到佢同学嘅一个妈妈嘅时候，咁个同学妈妈见到佢个校服即系有个学校嘅标志，就话啊，你识唔识得啊边个啊吓，就系我个仔啊咁样。咁其实佢识得嗰个人，咁而且系佢同班同学，但系佢话嗰个人咧系一个人人都唔中意佢嘅人。但系佢唔知点解控制唔到自己咧，要同呢个妈妈咧就讲大话，就话我识佢，佢好受欢迎噶，我哋仲想选佢做班长啊，不过选唔到啊，佢冇话俾你知咩？咁我妈妈就好开心，话系咩？咁样就同佢攀谈起嚟。咁我哋都会问何顿做乜要讲呢个大话咧？我自己觉得，可能其中一个嘅人性嘅理解就系佢太寂寞啦，即系佢要另一个佢好憎嘅同学嘅妈妈同佢倾偈，佢唯一就系讲大话，话呢个同学好受欢迎，每个妈妈都想听到自己个仔好受欢迎。咁呢个何顿其实佢系咪好假呢？或者系佢有时见到啲佢好不屑嘅人，但系佢亦都唔敢正面去挑战，佢只系喺心里边一连串嘅闹佢哋。咁呢个系咪一种妥协呢？无论如何啦，佢自己所呈现嘅呢啲佢最讨厌嘅问题，佢系留有一个位置咧，俾自己喺小说里边由其他人去讽刺翻佢，起码俾读者知道啦。我都认为这个世界有的问题呢，其实他自己都是一部分。另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很多很爆发性的反叛的对世界的指责呢，都是纯粹的恨意的，就是很多的憎恨在里面。这个都是真的，就是何顿成日都会讲的另一个词就是作呕，他说这套戏真的是谁看到都会作呕这样。但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最后那一章，就是在旋转木马之后，其实仲有一个26章嘅吓，咁佢呢个26章，其实佢翻到屋企之后就大病咗一场，咁佢入咗一个疗养院去医佢嘅肺病，佢就喺呢个过程中，佢就幻想佢将呢个故事咧吓讲俾佢嘅哥哥听。呢、这个哥哥叫 DB 吓，简称。咁咧，佢话呢个就系我嘅故事啦，我好抱歉要同你讲呢啲嘢。咁但系咧，我只系想话俾你听，我而家只知道一样嘢，就系我怀念我讲到嘅每一个人，甚至乎嗰啲我最憎嘅同佢哋打交嘅嗰两个同房啦。比如那个呃他钱很混账的渣粒，那个怂恿他去第一次召妓的人，甚至乎是这些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都是一个一个逐一这样想念起他们每一个人。所以他在这里最后最大的顿悟呢，就说说来好笑，我现在得到的教训就是你千祈不要跟任何人讲自己的故事，因为你一旦开始了呢，你就会想念他们每一个人。这个呢，我觉得是骤耳听起来很不合理的，即是你咁憎呢个世界，你闹咗成本书，你而家话俾我听你会挂念佢哋每一个人。咁但系你再谂深一层咧，我谂每个人你嘅成长，无论几艰难啦，几咁唔开心啦，有时候或者有几多你唔系咁中意嘅人啊嘅事咧，但系佢哋都系无可取代嘅吓，即系都系我哋成长故事里边嘅珍贵嘅一部分，唔系咁容易咧割舍，甚至乎你静心去好好地讲一次呢个故事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佢哋每个人喺你嘅生命之中咧，都有一个位置嘅。呢个位置就系你成为今日嘅你嘅原因。咁所以我觉得麦田捕手好似讲紧嘅一个好简单嘅故事，一个乜嘢都睇唔顺眼嘅青年人，但系其实佢亦都讲紧一个唔只系青年人，甚至乎成人，我哋点样同呢个世界同 妥協，在這個妥協的過程裡面成長的代價究竟我們給了多少。所以我剛才節目開始的時候就說，無論你是不是一個媽媽，或者是你是不是急需要理解一個少年都好，我們每個人都有成為我們今天的自己的一個過程和原因。麥田捕手就是告訴我們，那個過程一點都不簡單，我們怎樣呢都好好地應該鼓勵一下自己，或者是拍拍自己的膊頭，辛苦你了，這樣說回句咯。 我自己呢其實是第一次看麥田捕手，也很多謝呢今次這位聽眾的提議。我看的時候呢我覺得個心很爽的，因為呢我覺得呢真正有經歷過反叛期青春期的朋友呢完全會有很深的感受，那種敢怒不敢言，只敢自己跟自己說，就是對這個不滿對那個不滿，但其實很多事都做不到，也都很細膽，跟裡面書裡面的主人公一樣。其實我本來想問你的，但剛才你已經一口氣去解答了，即是那個寫作手法就是他用一个回忆的距离和角度来去讲他这两日两夜在纽约的经历，其实是绝对是提升了这本书的高度的。 是啊，他已经经过了，但我们也都不能不留意就是他不是靠那种已经是成年人了，我经历了然后事过境迁的那种我们说的成长小说，就是我完成了这个成人礼， 我长大了。 是啊，其实何顿是未完成这个成人礼，他还有大把问题要解决，譬如他下个学期究竟要哪里读书呢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麦田捕手这本书才有这么多的粉丝，很多人是为他写续集的，即是很多好的文学作品，譬如红楼梦大家觉得很想写埋他。没有一本呢是 Salinger, 即是这个作者是承认的，他觉得这些都是不应该做的事。但是呢 ,16 岁的何顿怎样令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念念不忘呢，就是很明确的一个事实咯。 我想听完今集之后呢啲听众都会明白，书呢就唔应该只係睇一次嘅。好似黄念恩咁呢，隔一段时间之后再睇返，原来个感受可以咁深啦，亦都可以有咁多嘅体会可以同我哋分享添。 係啊，我都系睇完呢先知道，原来真正反叛嘅呢嗰个系李周庭。我迟啲有机会都会问下你嘅反叛经历，睇下你对麦田捕手呢又会有啲咩唔同嘅体会。 好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